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论一广播棒耳边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，今天本市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较差，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。由于今天风力比较小，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的改善比较困难，污染物累积，户外活动请采取防护措施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东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50%。今天夜间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李煜的媳妇儿正来送赏饭，正好遇上李春，再想回避就来不及了。李春抬头一看，哟，哪来这么个小媳妇，穿的衣着倒是很朴素，哎呀，这人长得太漂亮了。李煜赶紧给介绍，王爷，哎呀，实在我们是有罪，他要知道王爷在这儿也不敢进来，这是我的贱内，贱内就是媳妇，哎，你快过来，还不给王爷施礼。他媳妇这个人也非常的忠厚老实，没见过大世面，一听说王爷在这儿，吓得心里直跳，赶紧把朱兰放下，飘飘万福。李春这么一看是魂飞天外，哎呦，你说我的王妃不下100多名，还没有这么一个漂亮的人吗？这人长得太好了，这要给我做了王妃，陪伴于我，我这不一世的艳福吗？他在这想着咱不说，李煜呢把刷子放下，拿过朱兰来，哎，就吃赏饭。他媳妇把脸背过去在这等着，一直吃完了，把筷子碗放到朱兰里头，匆匆告别。李春伸着个脖子一直看着媳妇没影了，他才把身子转过来，嬉皮笑脸呢，哎，李煜啊，你的福气可不小啊。王爷，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看你怎么装糊涂呢？你是哪世修来的，娶了这么个好看的媳妇啊？李煜一听就不高兴，但人家是王爷，自己又不敢说什么，把头一低不言语了。李春这小子还说，李煜啊，这么办行不行啊？ 怎么说呢，你呀在我手下当马夫好几年了，我早就想提拔你。哎，你如果乐意的话，咱们有个条件，是不是呢？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媳妇儿让给我啊？我呢给你钱，封你官，咱俩换换，你看怎么样？您说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？把李玉气的脸当时就变色了，你有心骂他几句又不敢呢。那么李春之长生杀大权，把他得罪了自己活得了吗？但是气儿又出不来。别看李玉这个人老实，但说出话来也有分量。李玉勉强一笑，王爷您开什么玩笑，像我的媳妇儿是个下贱的女人，怎么配侍奉王爷呢？哎，您要说换条件可以，我也不当官，我也不要您的钱，最好把您的媳妇给我，咱俩这么换得了。哎呦，这话可够骂人的。李春一听腾着脸就变色了，心说什么，我把媳妇给你，你这不骂我八辈祖宗吗？有心翻脸，觉着刚才自己说这话也有点过头，这小子暗气暗憋，啪一抖袖子退归王宫。到了王宫里面，气得这个肚子鼓鼓的，一个劲儿的咬牙呀，李玉，李玉，我要不出出气，我誓不为人呢。找个什么茬呢？怎么能把李玉整死呢？把这小媳妇摆弄到我的手里呢？从这么以后，他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坐卧不安。这个事儿让他儿子李德看出来了，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。这李德也是个花花公子，这一天趁着左右没人，来到他爹面前：“爹，您怎么了？”“哎，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”嘿嘿嘿，爹您别瞒着我，我太懂了哦。你知道怎么回事？您是不是看上李玉那媳妇冯氏了？胡说，胡说什么呢？那天的事儿我全听见了，我在那角门那块一句都没落。爹爹您还背着我吗？小子，那你听见了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爹爹，就凭您这身份，贵为徐州王，手下有50000军队的兵权，您怕什么呢？宰一个马夫跟撵个臭虫几个狮子一样，那费什么劲呢？慢说看上他媳妇了，就看上谁他也得给咱们爷们送来。不过呢，我看出爹来了，您那打算想个巧妙的招，这两天孩儿也跟你想了个主意，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。哎呦，好儿子，那你就说说你的锦囊妙计吧。爹，咱这么办，先呐，把李玉给找来，赏给他几个菜两壶酒，就说他喂马喂的有功，那这是您赏给他的。在酒里面下好了8步断肠散，他一吃不就完了吗？他死了之后，然后咱们派人啊给他媳妇冯氏送信儿，就说她丈夫在王宫之中饮食不顺，得了暴病，叫她快来看看。你想，她一个女人懂得什么呢？ 听说她丈夫有病是非来不可，那么她一来呢，爹您把门一关，软硬兼施，还怕她不从吗？哎，在王宫里憋她个三天五天的，哎，她也就乐意了。爹，你看这事儿怎么样？李春一听，俩手乐得都拍不到一块儿。哎呀，儿啊，哈哈哈哈，看不透你还真有能力啊！其实这什么能力？这是李春乐得奔奔直蹦，就按你的计划行事。过了那么几天，这一天把李玉给找来了。李玉还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给李春一施礼。这小子按着事先的计划，哎，李玉啊，这几年来你辛苦了啊！那天我跟你开个玩笑，弄得双方都不痛快。不过你别往心里去，笑话嘛，说不去就完啊！哎，我赏你几个菜，赏你两壶酒，赶紧下面喝去吧。李玉是个实在人。没想到李春对他下毒手，心里还很感谢他，磕了头退下去，来到事先准备好的屋子，李德把他安排好了。三杯酒一下肚，李玉就觉得心里都不好受。哎呀，这怎么肚子里跟开锅里呀，疼痛难忍，双手一捂肚子是就地翻滚，时间不大，一命呜呼，就死在屋里了。李德一看确实死了，报告李春，李春心里高兴，马上命人给冯氏送信。冯氏人家有孩子了，你夫妻结婚好几年了嘛，这孩子两生日三岁，小名叫强儿，也就是叫李强。娘儿俩正在家里呢，一看天已经这么黑了，丈夫没回来，实在放心不下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送信的人来了，说你快去吧，你男人得了暴病了，眼看命都保不住了。把冯氏给吓得浑身都瘫软了，当时就哭了。这个消息传得借比邻就，这三七六顾都来了，大家一听说，那你快去看看去吧。冯氏就想抱着孩子去，送信的人就说，哎呀呀呀，你进王宫哪能抱孩子呢，啊，把孩子放在家，托别人给照看照看，一会儿你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冯氏一听也对，就把孩子交给隔壁的李二婶，求他给照看一会儿。就这样随着送信的人进了王宫，这一进王宫就中了人家的牢笼诡计，深入罗网之中。她一个女人哪懂啊，恨不能马上看着自己的丈夫，当时进屋一看没有，心里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就见屏风后头转出了李春。李春换了身新衣服，一见着冯氏是斜肩惨笑。冯氏再想回避就来不及了，参见王爷。起来起来，怎么你来了哟，王爷，我听说我那当家的得了暴病，有人给我送了信儿，我特来看他，不知他现在何处。 啊，对，哎呀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坐下听我说。哎，这怎么说的，哎， 你说他年轻力壮的，也不怎么吃着吃着酒，突然就喊肚子疼，我马上找大夫给他医治，没想到吃了一副药，他王爷他怎么样， 哎，他俩腿一蹬 早就死了。这一句话好像闷雷一样，冯氏哎呦一声摔倒在地，好悬没昏过去，紧跟着是放声痛哭：“王爷，我看看死尸在何处。”哎呀，得了得了，哎，你看死尸有什么用啊？越发的难过，人哪死了死了，你们两个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你说把你撇下孤单单冷清清有多难呢？哎，死了就叫他死了吧。你呀，从今以后就住到王宫，陪王伴驾，有本王陪着你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！这小子说着往前就扑，把冯氏抱在怀中。冯氏当时就明白了，哦，我丈夫准是被他害死了，哭吧，喊吧，打吧，有什么用？爹已落到魔掌之中了。冯氏又一想，如果跟他变脸，哎，自己是非时节不可呀，没人家的实力大呀。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王爷，等一等。他勉强挣脱了，李春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王爷，刚才您说的也有道理，我那丈夫不幸早亡，撇下我一个人，我怎么生活呀？啊，王爷说的也对，只要你能看得起我，我就在王宫，这是一辈子的福分。 对，对呀，那太对了，你这算说明白了。 可有一样，你也不要太着急了，能否明媒正娶？ 哎，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还提这事儿？我说出话就是圣旨，我叫谁是我媳妇，谁就是我媳妇，叫你当王妃，你就是王妃，这事儿你不用顾虑。 当时冯氏就问：“那么王家千岁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“ 哦，那有话你说吧。”“ 我乃是一贫贱的女人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吸引了王爷，你那些王妃全都不要，非要看上我不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看着我究竟哪一点好呢？” 哎，李春一听有门啊，哎呀，美人，自从那一天我跟你见着之后，我魂儿都废了，你浑身上下哪儿都吸引我，我看着哪儿都好，要讲的最突出的就是你这一对眼睛，你自己搅出来没有？哎呀，真跟一对秋水相似，太迷人了。冯氏闻听暗咬银牙，心中暗想，就是我这对眼睛把我的丈夫害了，也害了我自己。想的是他冷不丁的啊，噌，把铜簪子拽出来。这铜簪子是别头的，那玩意儿能有六七寸长。再敢冯氏一咬牙，双手抓住铜簪子，把左眼给扎瞎了。扎进去多深呢？不是眼睛迷人吗？我把它扎瞎。这种事儿出乎李春的意料之外，他再想拦就来不及了。这眼睛一扎瞎了，鲜血崩流，当时冯氏摔倒在地。李春一看，一跺脚：“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可上当了，你个狗贱人呐！”他这一喊，李德带人进屋了，当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“爹爹，您怎么没注意？”“哎呀，这个下贱的女人，给我打！” 赶紧拦着，别打了，人都要完了。我摸摸，爹啊，连气儿都没了，大概这一簪子扎的太深，碰到脑袋里头了。哎呀，这何苦来的呢？爹，快把死尸扔了就得了，别瞅着他还腻歪。李春垂头丧气，什么没得着，就命人把冯氏的身体扔在郊外。他认为冯氏死了呢，哪知道到了后半夜，冯氏迷迷糊糊又缓过这口气来了，想一想方才发生的事情，真是痛断肝肠，有心死，又想起来还有两生日三岁的孩子，不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气儿又出不来，他连哭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感情那孩子哭累了早就睡了，李二婶在这哄着，有几个妇女也在这守着，一听外头有走路的声音，人家把门开开，这些妇女们一看呀，全吓坏，就见冯氏满身都是血，怎么变成这模样哟，眼里头怎么了，扎着根簪子。冯氏到了屋，把孩子抱到怀里，一边哭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时候隔壁的这些男人也都到了，院里院外屋里都是人了，人们一听气的，李春这小子什么东西，衣冠禽兽，反了，跟着拼命。有些上年纪的就说，哎呀，你们光这么吵吵有什么用啊，拼得过人家吗，得想一万全之策。哎，有人突然就提出来了，说最近咱们沛县来了个知县，听说是太上皇兼知县，叫胡德海，李春也得服他管，干脆你上沛县告状去得了，倘若人家准状了，把李春置于死地，是不给你丈夫也出气了，你也要报仇了呢。哎，大家这么一说，冯氏就相信了，又一想，管他准状不准状的，带了一把刀子，如果他不准状，当场我就自尽而亡。乡亲们大家给住着胆子，用一辆车带着他来到沛县的县衙，因此冯氏抱着孩子是擂鼓鸣冤，他就在胡德海面前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您说说，老胡能不生气吗？胡德海咬碎钢牙，圆睁虎目，气死我也！冯氏啊，好，这不你把话都说清楚了吗？你看本太上皇怎样处置于他？来，你在一旁落座。冯氏往上叩头谢恩，抱着孩子坐到一旁。老胡一伸手，把飞钱火票拿出来，哎，赶奔王宫，让李春速来见我。师爷在旁边过来，太上皇，不行吧？那李春那是徐州王啊，那怎么能上县衙来打官司来呢？你放屁！徐州王他多少？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老子，难道我管不了他吗？速速叫来，就说有人把他告了。哎呀，人们一听不敢不听啊，